好酒要谁同饮，好景几回留住，一杯吐咽了风流，笑与泪何堪细诉，情中相思太苦，情薄总得缘由，留不住年华日暮，问此生情尽何处，且散发独行，从今不再回顾，是恩怨情仇我言云何物，山水无情遍地老，多情多寂寞，昨日恩情难留，今朝酒醒何处，到明天忘却情苦，走天涯不再回顾，且散发独行，从今不再回顾，是恩怨情仇我言云何物，山水无情遍地老，多情多寂寞，昨日恩情难留，今朝酒醒何处？